起来，我打了碗要下一盖。我开始恭喜了阿妈，我的太平台。北斗遨游红水，天外红水，起来，起来，起来。三国赛家是山，龙袍摘的走马，起来，龙袍摘的走马，哇哒哇哒哇我哒。 喂喂喂喂喂，翻嚟翻嚟，今晚哇节目好精彩、哦，搞到我哋都迟咗少少开啦。北上频道咁啊，今晚继续同大家北上啦。今晚有阿虎荣啦，有阿牛啦，咁啊赌又喺度啦，话好多人都喺度啊。咁就 OK， 咁我哋今晚就嗱，我先讲今晚嘅话题之前咧，咁啊讲几单嘢啦，就 有感而发啦， 有感而发啦，就啱啱喺大陆翻嚟，咁就哇真係又唔算係可歌可泣嘅，不過都好慘啦，真係。即係我啱啱有個朋友啦，佢喺大陸做廠嘅塑膠廠嚟嘅，咁就今日俾人封咗廠，執咗粒，走咗佬。咁我而家都未揾到佢。咁都係因為即係最近成日講嘅，即係Mattel 嘅事件啦。咁對佢間廠都有都好大影響啦。咁就早兩日我仲見到佢，咁但係就今日就間廠就封咗啦，俾長安嘅政府封咗。咁就聽講就係、是、即係譬如冇交冇出糧，冇交電費呀、啊、所有嘢啦。咁點解話佢即係都算係有情有義呀、啊、對我呀、啊、因為就啱啱早兩日呢，我先好多貨喺嗰度出完啦，即係而家就我就都仲搵緊佢，因為我啲模具呢就仲喺曬佢嗰度。咁但係嗰啲模具都重要嘅，但係最重要嘅嘢就起碼佢就真係都幫我真係出完貨，跟完之後先個唔好彩就執咗，即係間鋪就好似係執咗咁樣啦。咁就如果唔係呢，早兩日呢，即係如果仲未出完貨嘅話呢，我真係企曬喺度囉。咁我早幾日仲找咗成百幾萬數俾佢。咁我都唔知點講，即係總之就即係做廠真係好悲哀啦。咁希望如果佢有聽下我節目啦，雖然未必佢知我係邊個嘅時候，咁即係蒲下頭啦。而家我哋都仲未搵到，好多人都搵緊佢。 咪即係睇返 好慘呀， 即係睇返啲即係呢啲事，即係我都喺新聞嗰度都睇過，即係一 Mattel 嘅事，即係搞到好多好多東莞廠或者其他地方廠都好唔掂，咁即係都即係搞到啲糧出唔到啊啲成啊咁樣。根本你啲美國佬喺度自己玩埋晒所謂咩標準，玩死呢啲廠又又俾唔俾錢喎、啊。即係你冇辦法，要即係你明知大佬你啲廠山寨廠啊嗰啲廠嚟嘅。你見到你一係就冇俾佢開囉，索性你冇實成冇俾佢生產。你俾佢生產你就要接受啲咁嘅嘢㗎啦。 唔係，而家我話俾你聽，即係呢喺油化專業嗰個層面就係話呢，即係呢你係經唔起個考驗呢，呢個係自然淘汰，冇得可憐。即係美國佬好簡單嘅，你如果你睇開一啲新保守主義嗰啲，即係新自由主義嗰啲書呢，佢通常多數都話你而家呢啲嘢，即係我哋不嬲都係將啲成本係要盡量壓低㗎啦，咁先可以即係有利大眾㗎嘛，競爭呢、這個物色競爭啊，呢、這個劇烈競爭嘅即係自由主義市場。就是根本你就 是 說你做不到，你就 是 要被人 勾 的啦，咁 樣。唔係講就係咁講啦，即係主義還主義，但係即係總之實際就係還實際就係、是、會係即係如果有咩即係如果有呢啲咁嘅事發生，就大家都唔想啦，即係會見到啲始終都係大家又係香港人，咁就嗰間廠都成十幾年㗎啦，咁就會係比較即係都唔知點講啦，總之就係、是、咁希望佢早啲唔講啦呢單嘢，咁即係希望總之呢、這個朋友就希望佢早啲快啲蒲頭，咁亦都希望佢早啲搞掂曬啲嘢，咁就唔好咁多煩惱啦。咁就 ,ok, 咁講返我哋今日嘅話題 啦。都要係提先啦，阿杜嘅支咪冇係冇開到，所以阿杜提先講咩嘢冇人知 道。哦係咪 係啊。 咁我知咪呢， 我啱啱就出咗去同阿林總講少少嘢返嚟先見到。 好啦好啦。 唯有啲我又聽到一啲冇聲就真係唔好意思。 ok,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就牛哥返嚟啦，咁就我哋今晚嘅主題乜嘢呢， 应该播翻后日，即系后日嘅发生嘅事啦。 系啦，即系 十一发生嘅事。 十一国庆啦吓，咁就好快又十一国庆啦。咁就十一 就上面就会放假啦，放个长假啦，咁就大日子啦。 点解我都未发觉严打嘅咧？喺上边啊？ 唔系而家唔兴十一有咩严打噶咯、 哦？ 真系 得十七大先系 吓。 啊！ 又开又出大 啊！而家系啊，点讲啊？全即系十一啊嘛，咁放七日假啦。大家其实就即系呢几年其实都系就最紧要就系大家就会谂定啲节目去玩啊，点样点样点样啦。因为你知而家即系大家都成个中国大部分嘅人都富裕咗啦，咁所以就即系我谂玩系最紧要啦。即系大家无论民工又好，低产、中产、高产又好啦，即系咩，即系大家都系会谂定晒啲节目再去玩啦。 咁通常 就今日，所以我哋今日主题其实就系我哋就 crossover 啦，即系讲下十一啦，亦都讲下即系因为喺一啲讨论区啦 discuss 啊，咁我哋就即系叫我哋就讲下啲食 嘢 啦。我谂食嘢可以搭埋十一一齐去讲咯。 不过咧，听住先啦，唔该你各位內地嘅朋友請注意，聽日後日你哋要翻工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呢樣緊要啊，緊要 就補翻嗰兩天嘅， 冇錯啦，星期六日係要翻工嘅，咁啊呢個我今年就好彩啦，因為我今年唔喺上海， 即係大陸嗰度就咁樣嘅， 係啊，我早幾年就要翻工嘅，我就實際佢係點計咧，我就唔係好記得嘅，因為我通常咧就我公司就 admin 嗰、那個，因為我 admin 嗰個就係一個上海人嚟嘅，咁佢就好識去計嘅，咁我記得我就通常都係跟大隊嘅啫，就通常十一嘅前同後嘅星期六日咧。就都要翻工嘅，我就實質你問，如果大家問我點計咧，我就唔係好 知。其實總之咧，嗰啲六日咧就穩笨嘅，即係你任何五一啊、十一啊嗰啲長假期咧，你知你有時係放之前，有時係放之後，即係譬如你呢、這個 case 咁係之前咯，你九月廿九號、三號要翻工咯，但有時如果五一，如果你睇下你嗰個五一係幾時，最要睇下嗰個日子係幾時啊。而就針對翻嗰個禮拜六日係咪需要翻工咯？ 明白， 係啊。 O、okay、K， 你自己揾個 calendar。 好啦，咁我就想問下大家有冇人喺呢度係即係喺大陸過個五一或者十一嘅？ 過十一，我過十一好多年前嘅啦，已經。 即通常嚴打日子，我係唔會去嘅話，真係。 唔係我再話俾你聽，係冇乜嚴。打嘅， 即系上年仲有啊嘛，大佬 系啦，即系仲可以玩嘅。 但上年仲有啊， 你想玩嘅嘢都仍然有得玩。 我知，但都惊惊地啊嘛。 心理上有啲唔踏实嘅感觉。 而且咧，即系我成日咁逢系长假期咧，我都唔会去大陆嘅，因为咧太多人，我觉得，即系旅游城边一旅游城市啊，即系同我睇嘅嘢人又多，车又多。出晒嚟啲，出晒嚟，我唔好鍾意个假期去游玩。 我都试过喺我喺上海试过过两次，一次五一，过一次十一。 我都系过一次十一。 系好痛苦嘅。 非常痛苦啊！十一嗰阵时候仲，我最记得就七年前左右都跟团 去边啊？ 上海咯， 上海 啊！啱啱十一啊嘛，嗰阵时候即系谂住，即系谂住啊。十一有几日假期咁啊，再请多几日，跟住去上海嗰度咁样，好似99年啊，我都 唔系，其实咧就咁样嘅，即系我解释下啦，即系其实就可能有啲香港人就未必即系知道啦，即系其实咧。大陸咧就基本上咧每一年咧就只系得三個長假啫，一個就是五一，一個是十一，一個就是春節嚇。咁咧其實咧加埋嘅嗰個公眾假期嘅數量咧，其實同香港差唔多。咁、 嗯、 其實呢幾年咧，其實大陸嘅人咧都開始有啲聲音咧，就係話即係喂不如攤翻開佢嚟放啦。即係因為已經越嚟越攞命，因為點解咧？大家都會係 group 埋嗰啲時間一齊去放假。 係啊， 即係咧。香港人就冇呢感受嘅，因為點解咧？我做個比例俾你聽，就係咩？香港咧就將嗰啲公眾假期咧就攤開曬，係 啊，冇錯。 攤開曬咧就會有個方便，而大陸人係冇咧就乜嘢咧？就譬如話舉個例，你放嗰啲假期咧，每一年咧你總會有好多假期咧，公眾假期係譬如話一日嘅公眾假期，你係撞啱係喺禮拜五或者禮拜一，咁、你咧打緊工嘅人咧就可以咧就黐埋個禮拜六日， 係啊， 再攞少少自己嘅大假。咁你就已經變相咧有一個四到五天嘅一個稍微嘅長嘅假期，你就可以 make 一個 short trip 去旅行啦，所有嘢，而你亦都可以避開咗嗰啲全人類一齊放假嘅日子，而大陸咧就冇呢樣冇呢樣嘢嘅，一般性嚟講，就因為大家你一放假，人哋又放假，全部人都有放假，咁所以咧呢個就係大陸嗰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咧。 就你一如果你有个经验去喺上面经历过五一十一嗰啲假期，你就知道好恐怖。即係譬如我试过我旧年十一我都喺上海嘅。咁我喺上海呢就係、是、呢我头两 day 呢基本上我试过喺屋企一攞落楼下买啲嘢呢我扮扮声就匿返上屋企。 我 明白，我就连续两日都冇出 去。明白， 因为嗰啲人係多係比平常呢可能多三倍四倍嘅。咁所以係一個幾 即係啊！我想問下你 係 即係健身仔，我想問下你係咪啲人咧湧曬出街去睇煙花㗎？ 唔係啊，係因為有好多 function 好多節目喺同時進行啊。咁而有好多人咧嗱，即係你無論你做乜嘢，你諗得出做乜嘢咧，基本上都會同一時間好多人做。譬如你做內地嘅旅行啦，即係譬如話好，譬如話我喺上海咁為例啦，就會有好多外省嘅人咧，同一時間就會攆曬去上海嗰度旅行。你上海咧就無端端就會多幾千人，唔係幾千人啊，係 幾千萬 人。 幾千萬人。 譬如話今年嘅嚟緊嘅十一咧，上海就預計咧就8500多萬人，係同一時間喺嗰個禮拜咧係堆曬喺上海嘅。咁你變咗你即係你做乜嘢咧都好攞命。咁然之後好多 commercial 嘅嘢，好多 function， 好多 promotion 又會同一時間去做啦。咁你變咗你成街都係人，由朝到晚都係人嘅。咁呢就而家根本而家好多內地嗰啲人都會發覺就喂咁樣放假係咪一個辦法呢，即係譬如話仲有交通上有一個問題啦，即係大家已經知道譬如話呢幾日已經好緊張啦，就譬如話啲火車啦 車票啦 車票飛機票機票都係啦， 機票車票全部 即係全部啲人有，因為有啲放長假佢會返鄉下嗰啲啦，咁嗰呢啲又係一啲問題啦。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已經開始個聲音越嚟越大，就喂唔好再咁樣玩啦，不如攤返開嚟放啦。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外資都有意見啦、即係因為其實呢幾年都有意見，就係、是、喂你 match 返同個國際化，即係又係國際接軌嗰樣嘢啦，即係你咁樣放其實好慘啊。因為譬如話好多廠做緊嘢嗰啲，我哋做廠就已經係㗎，即係譬如話就算睇東莞佢未必放足七日，但係起碼放三四日或者四到五日，咁你已經夠死㗎啦。即係同埋譬如海關又唔開，你走貨就走唔到啊！咁你變咗咧，就好多嘢係好唔方便。即係譬如話鬼佬而家都好習慣嘅啫，話一到五一，一到十一就好大鑊嘅啦，即係乜嘢都唔使做嘅。咁變咗就即係而家其實都有意見就係話，喂係咪可以將啲假期攤開佢啦？唔好咁樣放法咯。 但係呢一個國家嘅計劃嚟㗎嘛，佢係諗住咧就而家將啲日子逼去一個長假期，咁引進嘅消費會高啲啊 ，kitty quala 啦嘛。 但其實 呢個都係大陸嗰時候嘅政策嚟噶嘛。 嗯。 但係而家呢個政策其實講真係真係好不合時宜。你諗你 係咯，聖誕都冇得放嘅，諸如此類。 聖誕係冇得放㗎。 喂，聖誕不嬲都喂，聖誕日本都冇啦。 你 唔 好講聖誕啦，中秋節都冇啦， 中秋節啊，重陽節 都 係 冇啦。 即 係 清明嗰啲都係冇嘅。 冇呢啲 㗎。冇啊！我所知就全部都 冇㗎，係 全部曲曬五一同埋。 總之就係五一十一春節啦，三個假期啦，三個大假期啦， 一月一號係咁，放一日咁 啊。咁又係啊，一月又放一日。 所以而家其實就放呢假期就唔好。受噶，即系唔好以为好过瘾啊！即系譬如去旅行为例啦，即系你而家譬如话唔系净系你使得起钱啊！即系譬如话喺上海好多又讲翻中产，即系佢哋会通常就去旅行啦。去旅行其实即系喺五一十一去旅行都唔系好受嘅，因为真系争崩头啊！吓咁就个情况就会系几攞命嘅，即系其实 可以补充少少咧。而家真系去真系中产咧。佢哋已經唔會喺國內旅遊㗎啦，好多都係去泰國啊咁樣嘅，已經係咁樣嘅。 出外 即係又可以， 又已經係少咗㗎啦。 又可以再普通少少，即係 香港都少咗啦。 係啦，冇錯。我要話俾你聽，喺上海其實唔係淨係呢一兩年，其實早三四年開始就係咧，唔好以為香港嗰啲自由行好巴閉。係 啊， 即係喺上海咧。如喺上海去旅行咧，上海嘅人去旅行咧，除咗佢自己去玩之外咧，喺个另外一个意义咧，就是一个派头嚟嘅，即系除咗佢玩之外咧，另外一个目的咧就系佢话俾人听 我 去边 度 玩，咁咧我话俾你听，唔好即系嗰啲大香港主义嘅人咧，你哋可以收皮，即系咧喺香港你。即係喺早三四年前開始，其實喺上海咧，嗰啲人咧，如果係去香港咧，已經唔會話點樣好 high profile 咁樣話俾人聽，因為去香港旅行已經唔係什麼一回事嚟。 係啊，冇錯。 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就會係話俾人聽去邊度玩咧，就東南亞最低限度啊，最低限度係日本啦。 呢啲係最有派頭啦。咁你個歐美就真係巴結位啦。 最近係法國㗎。 就係呢啲咁嘅地方。咁去香港基本上呢就所有人就唔會話俾人聽。好 cheap 㗎啦。 所以咁嚟講嗰陣時候咩香港咩五一啊十一啊會增加。 搵到銀冇可能。 搵到銀你搵到嗰班呢全部呢其實老實講句啊嗰班就一係就水貨客。一係呢。 相對有個窮鬼囉。 一係就窮鬼。 是因為一係就係嗰啲即係比較偏遠啲嘅中國嘅地方。 所以 嗰啲就即係所謂就係啊第一次未嚟過香港嘅咁佢第一次會嚟啊之如此類。 咁你亦都我話俾你聽就係話啲酒店呢就成日就話喂好而家越嚟越難做。喂香港嘅酒店啊出曬名就掠水㗎啦。你諗下日本仔啊消費已經係好強㗎啦。第一個即係我有一次去旅行啊我記得好多年前都要八年前。 呢個係不勝頻道 ,ok。我想改一個問題呢即係其實十一呢多唔多送禮呀嘅日子嚟嘅呢 多 係囉、哦。因為呢我哋有傑斯仔呢先喺茶餐廳傾嘅時候呢即係中秋節呢我哋去一去玩㗎嘛啲酒樓熟悉嘅酒樓又好熟悉嘅 K 場都好全部都係一個送禮 買 月餅全部擺曬月餅落去 就 咁樣 即係啲玩場就要認 quota 啦 係啦 係啦入面嗰啲員工 要認 quota 但我哋唔係講呢樣啦但我呢度講返十一十一係同埋一個送禮日子呢 送禮唔係十一就唔係十一十一就唔係其實十一未唔係咁嚴重不過係譬如中秋節嗰啲呢就嗰啲啱啱過咗嘅中秋節就好犀利 喎我見到嗰啲 package 即係嗰啲 package 好恐怖送支紅酒白擺擺擺 擺擺擺擺月餅搭紅酒啦 係囉係囉好香㗎 就月餅平均價錢呢就最便宜而家普通百零蚊到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日送禮嗰啲呢就可能去到二三百蚊一盒月餅㗎 喂而家上面我嗰時知八月頭到喺深圳已經見到嗰啲月餅開始做泡沫擺晒成行嚟嘩睇嘅價錢唔係平㗎你最低限到我睇過嘩一百五十幾蚊最渣嗰時個咩網嗰啲 明網 上網嗰啲乜鬼嘢我唔識嘩佢內喂而家內地啲月餅呢即係講開講即係包裝真係靚到不得了而家開始環保氣啦冚唪唥用紙以前就有用鐵罐名畫嗰啲。 你都得見識少係呢阿新任府人。 真係我唔食月餅㗎嘛。 唔食月餅啦。我喺大陸我見到嗰啲呢嗰個 package 呢即係頭有有個盒喎。一個盒木盒嚟㗎。 Yeah, 啊木盒有啊有啊 木盒嚟嘅，你用完之後個木盒仲可以我哋擺首飾嘅。 喂，即係而家 有好耐啦，有好耐。有喺大陸香港奇畫就已經出咗啦，係咪先？但係喺大陸已經有咯。 我講俾你聽，我見過最 high 嘅月餅盒係點樣？ 點啊？ 係你攞咗啲月餅出嚟咧，那個月餅盒咧係一個座台燈嚟嘅。 真係黐咗線。 係啊， 呢個真係未見過， 真係未 鐵盒嚟嘅。 係嘅，我因為我唔食月餅啊，大佬真 係。我唔係你食唔食啊，係你食唔食咧，你都會收到好多月餅啊。譬如我哋做廠嗰啲咧，我哋就會成日都收到好多。唔係即係我做 agent 咧， 你都送 個廠，我又送俾客咯。跟住然之後啲客又唔係，然之後跟住啲廠又會送俾我咯。唔係我就收就多過送嘅，因為我啲客就好多 overseas 嘅，咁就冇呢個中秋節呢回事。咁但係就收月餅就收好多咯。咁我通常都係派晒俾啲員工食 囉。不過啲朋友就好錫我嘅新年嗰啲人會送月餅俾我送咩俾我送包煙俾我。 新年梗唔送月餅俾你啦。 送包煙送條煙俾你啊。 係。 條煙俾你。 傑斯仔咁我想問一下呢即係你記唔記得你十一嗰陣時候你過咗咁多次十一呢喺大陸嗰度。 我唔係過好多次我過一次啫。 一次就係上海。 係喺上我兩次都喺上海一次係五一一次係十一。 我都係過咗一次十一。 係。 都係上海。 係。 你記唔記得即係嗰陣時候嗰個虛撼場面係點樣呢 好多人囉。即係譬如話商場啦即係千祈唔好行商場啦。 呢個絕對係啦。 因為商場你會發覺一入到去呢就係好誇張係真係即係成水泄不通㗎。同埋呢就係、是、有好多特別嘅 promotion 啦。咁特別嘅 promotion 呢就引申一樣嘢就係好多條龍去排隊啦。咁你總之你入到去你就會發個頭都斜埋。我唔係誇張啊我去年喺上面過十一呢就跟住然之後呢就我就突然間就匿埋咗兩日。係就係因為我真係唔夠膽落街因為條街我住嗰度其實平時好靜㗎。 我就問題。 咁但係就突然間就好多人囉。 點解你唔閃㗎呢你唔返 返。唔係一間有嘢做㗎嘛。 有嘢做閃得㗎嘛。 咁另外一次經驗呢就係我早幾年嘅時候呢我都係提過就係、是、我早幾年呢就我就喺嗰度做呢個鬼屋做個鬼屋。咁嗰年呢就咁就由五一開始就一路做到第二年嘅做 別嘅。咁就人流多咗好多啦，嚇、啊、咁就有好多年青人嚟玩啦，即係特別喺嗰段時間。咁同埋就係嗰、那個消費力係強好多嘅，即係特別強嘅喺嗰段時間。 都話呢個係一個國家政策啊嘛。 係， 即係你講開人流咧，我就雖然好多陳年往事啦、嗯，但我又好記得上海咧，你話人流咧，你話商場恐怖啊。 嗯。 我講下我嗰一次喺上海過十一嗰陣時候點樣恐怖法咧？ 幾多年前？ 八年前噶啦。 八年前其實同而家就差好遠噶啦，即係一年。你講。 嚇！ 有八十頻道。 嗱嗰陣時候就跟。 我所謂大佬啦。 係。 大佬。即係我嗰陣時候跟團，我就去即係啱啱就喺上海嗰度咧，就要喺即係翻酒店，然後去出去食飯嘅。咁、 嗯、 架巴士咧就應該要駛入去個酒店嗰度咧，要經過馬路嘛，嗰條綠馬路。咁、 嗯、 但係啱啱咧就係話上海咧就放煙花嘅幾個區。 嗯， 唉咁啊 A 撇啊，好似係嘛？ 我唔係 A 撇，我唔係 A 撇，係十一，真係十一就放煙花嘅、嗯，即係慶祝啊嘛。咁咧就個時間，因為可能就我哋褪遲咗啦，係遲咗少少。嗯入去酒店嗰陣時候大鑊啦，點解啊？哇！成個馬路全部坐曬人， 嗯， 啲人咧就喺度咧就喺度嘈煙花，咪話喂你阻住我影，即係睇煙花嗰度， 嗯， 哇！我哋頭都痕埋，哇死啦！我哋點入去酒店啊？ 嗯， 即係已經收尾要揾人開路啊！咁收尾都要搞 唔係基本上嚟講就係、是、其實就呢啲五一十一假期咧就一年比一年多人㗎，即係嗰啲嗰啲而家係真係好嚴重嘅，即係嚴重到點咧？譬如話舉例，啱啱過咗嘅中秋啦，即係喺啱啱喺廣州咧，我有啲朋友咧就話俾我聽，即係廣州中秋正日嗰日咧，造節嗰日咧就真係大鑊到咧，即係塞車啊！塞車喺呢、這個東風西路啊，佢話五點鐘放工咧，佢係冇誇張，佢係話俾佢聽，佢 miss 咗個造節嗰個，佢因為夜晚十點鐘先塞到翻屋企， 係冇錯， 係嚇死人啊！即係五係恐恐嗰、那個，佢話俾佢聽，唔係塞車啊，係癱瘓啊，即係直情係成個交通。 我話俾你聽點樣， 係好誇張。 即係個古仔就係話咧，我哋收尾出去食飯好啦，跟住咧就話啊，夜晚黑走去上海灘嗰度睇下啦咁樣。咁跟住咧就有啲我哋唔識死嘛， 仲唔使講啦， 喺外跟團 明白啦，明白。 人哋跟團啊嘛，啱 嘅。 咁跟住咧，我哋就坐的士，咁個的士都話：喂，落唔到去上海灘嘅喎。 係。 咁跟住就知咩事啦？原來咧，嗱，你上海灘嗰邊咧，咪有條大馬路嘅，幾闊啦？你話，我話俾你聽， 好闊，好闊。 係，大約有幾多行車線咧？ 我如果我印象記得好似係。最少三條線㗎喇，我唔記得 咗 三條四條。 三條零四條啦。 係兩邊喎、 啊。兩邊三條四條啦嘛。 啊啊啊、 哇嗰度全部呢就係話呢一放即係放完煙花㗎喇已經。九點零十點。嗰陣時候諗住去睇上海灘，即係睇埋浦東嗰個東方明珠塔嗰陣時候 OK。哇嗰度啲人呢仲坐喺度㗎十點幾鐘。即係拗曬頭就話哇放完煙花咁耐你班友仔仲坐喺度做乜鬼。 哇呢個係一個文化嚟㗎。 塞滿曬㗎喎。 中意 聚， 中意群眾集會啊嘛！ 群眾集會，跟住去到十個餐，成班僆仔又係喺度玩。跟住我撈成日，我坐喺度做乜咧？又喺度幾攰咯，又煙花已經完咗成個半鐘頭，即 係唔係喺度講煙花好睇咁嘅衰嘢咯？ 唔係，但係你煙花都完咗咁耐嘅啦嘛，你坐喺個馬路嗰度坐咗成個半鐘頭。 你要知道一樣嘢，即係你除咗你唔同香港睇完新年煙花去走人啊嘛，佢哋嗰啲咁啊大佬，你點散啊？你又會點樣散？你係冇可能散到，佢唔出 咁 得啫。 咁樣塞住咗啦。 係啊，點散啊？ 咁你真係話你話十點幾鐘？ 潛水過黃埔。 你十點幾鐘先有車行，已經算好彩㗎啦。 第一句講曬啦，即係其實就係五一十一咧就。不宜上大陸嘅， 唔係我仲有一樣嘢，因為要問兩位，即係連同即係你係八年前啦，你係上年啫係嘛？ 我就 喺十一喺上海過啊嘛， 係 即係食嗰陣係點咧？阿賭講講先啦， 食就冇乜嘢嘅，跟團都係嗰幾樣都係傳統嘅。 唔係人多唔多攞唔易唔易攞位之如此類啫，因為今年咧嘅中秋咧，其實咧我同屋企人食飯咧，係非常之困難嘅，或者咧， 你喺邊度食先？ 我喺牛頭角啫。 我嚟个香港， 我哋讲翻相啊，我讲翻 OK， 我嚟你当一个香港一个参观例子，我讲翻八年前我喺上海，哇多人到咧，一落地啲人咧就好似赶鸭仔。 唔系，但系你个 case 有啲唔同，你跟团 跟团唔同你现场去食啊嘛， 你就冇得选择啦。 唔系，但系佢系酒店 嚟噶嘛， 唔系佢酒店里边嗰啲餐厅咧，你谂下酒店里边嗰啲餐厅，你系突然之间多好多人啊！即係話俾你聽，就係話咧，我哋有得食都已經算係咁嘅啦。 Okay. 但係 都覺得好局促，嘩好似港鴨仔咁樣。 是。 即係我哋都未即係去到張台嗰團人，另外一團人呢就喺度仲差唔多就食完啦。跟住我哋食完之後呢好快㗎咋，跟住呢又 一直咁流水，一直咁滯。喂，講開喎。 等我阿傑搭埋佢先解 釋。我打一搭啦，即係如果你話食嘢呢就唔使講嘅，一定都係辛苦嘅。咁但係就喺上海就會好啲，我覺得係會好過香港。就第一就係因為即係近幾年，因為上海嗰個食即係食肆係多咗嘅、 哦， 越嚟越多。咁變咗呢就如果譬如好似我哋呢隻呢就因為我哋長期喺度住呢，我哋識窿路呢，咁我哋知道就係、是、喂你解係嗰啲5/11就唔好去新吉時啦，即係新吉時嗰啲阿媽都識嘅，咁佢就一定多人。咁譬如話即係仲即係一個選擇仲比較多，咁、 哦、 變咗呢就會好啲啦。咁但係比較上嚟講都係比平時嘅時間係真係即係人流係多咗嘅。 OK, 可以讀 食嘢就冇咁多咁樣。好啦，咁講講啲 ICQ 先啦，有好多 ICQ 入咗嚟，咁就有部分呢有啲都係話頭先就阿賭啦冇開到咪啦，咁唔好意思，咁就突然間就有啲阻滯啦。咁而家冇事㗎啦，咁就虎榮你讀一讀啊。 老詹就話咩大陸每逢過節都係胡亂送禮，因為洗下工錢，咁乜乜銀行每次送俾佢哋公司嘅禮物呢 ,packing 都係覺得好折當。 嗯我可以補充一下嘅、我諗話我同阿傑斯都清楚由傑斯先知。 係。 好多人呢收到啲禮呢就唔係用我用嘅，我哋買返出去㗎嘛。 買返出去。 有價有市。 仲有喎、 虎榮都知係嘛。 知。 我呢度講埋。我斬一斬斷你先。喺上海送禮呢就有個文化嘅。就係、是、呢我早幾年做玩具嘅時候呢我就送除咗送月餅呢其實佢哋唔係好鍾意收月餅、 嗯。 如果你過因為呢我哋就咁樣嘅，譬如舉個例呢就係、是、有啲百貨公司呢如果我哋送俾嗰啲員工呢我哋逐個送禮 㗎。 咁佢哋收嘅嘢呢唔想你送禮物，唔想你送禮物第一樣送錢係最好嘅。 哦，送券， 現金 券。 咁然之後咧，現金你唔送咧，現金又有時唔係好方便，因為你送咗現金其實好麻煩，因為公司對公司。咁咧，佢就會好得意嘅，就會係咩？送 購物券、 購物券啦。 嗯。 同埋咧，就係、是、咧 銀聯 呢、這個類似我哋八達通嘅儲值卡。 哦。 咁我哋就會到過時過節咧，就會買好多儲值卡嘅、嗯，譬如100蚊啊、200蚊啊、300蚊咁樣。 有冇電卡俾翻你嘅咧？譬如100蚊嗰張卡咁樣。 你又問到我啊，因為通常對唔住好懶嘅，因為呢啲通常我 admin 搞嘅。咁但係呢就會買定好多好多，即係買定幾十張呢啲咁嘅儲值卡。咁呢啲儲值卡呢就會係每人送一張。咁我哋就好開心嘅，因為呢啲可以係好實用嘅嘢。 實用錢啦。 就好過你係送呢、這個月餅。月餅我哋通常就係大圍嘢，即係譬如話一間公司我哋就送幾多盒咁樣就訂過去。 好簡單啫，返返嚟係先我講個問題啦。即係有除咗送月餅，月餅就梗係一年嘅啫，即係係嗰幾個月嘅啫。即係有時啲日子，我送啲酒俾啲老細，或者送啲酒俾高幹啊，咁一定有㗎啦。 係 咁嗰啲高幹係咪攞一扎酒去買翻俾一啲收購啲禮品嘅地方？係咪好多嘅咧？因為深圳好多， 有嘅，但我唔敢講係好多。就有兩個情況啦，一係就賣返出去啦，一係就攞返你嗰啲酒嚟送返出去俾人哋 囉。通常呢即係我見過深圳有幾間，其中一間福田嚟嘅，即係我見搭車經過呢就係專收呢啲，通常都係過年嘅。過年就係事嗰啲收嗰啲咩煙仔啊，一段條十包嗰啲煙仔啊，名牌酒啦、 啊、 九啊幾樣嘢，即係呢啲 福田啦，福田可能一大地方，我淨係回顧咗幾間啊， 回顧幾間，即係喺呢個文化嚟㗎，你試下買翻嗰啲煙咧，好鬼死抵嘅。不過真定假我唔知啊，咁送俾人嘅嘢係嘛？ 我仲聽講咧係咧，佢連假貨都收㗎，即係只要佢買翻出去。佢連假貨都收，譬如我 家你送俾人嘅啫嘛， 送翻俾人嘅啫嘛，其實 係 啊， 所以有時咧，我哋有啲國內啲人咧，去買翻個貨出去咧，咁佢可能去嗰啲收購禮品嘅地方去買貨噶， 嚇、 咁可能又會平少少噶，係咪先？ 即係個喺上海就會少啲， 上海都係流行送禮噶嘛，跟住自用或者係送俾人。 系啦，咁可以再繼續到一度啲 ICQ。 好啊， 好笑啊！Fish in the Mountain 就話大陸啲月餅嘅質素如何？我唔食月餅嘅。 嗱，其實可以講講嘅。以前咧嗰啲，當然都要睇廠啦嚇。通常而家好多咧，即係你唔好信上面有奇畫啊、榮畫嗰啲，通常都假嘅。但係只要唔係假嘅咧，咁樣如果你去一啲大嘅商場啊，即係咩？ 咩家话？吉尔诶，唔系吉尔家， 唔系 家 长城啊， 家乐福嗰啲买嘅月饼啊，咁嗰啲都信得过嘅。但系如果你喺一个士多， 就系买咧，买唔到啦。 喺士多买啦，或者你喺一啲即系我哋成日讲 K 场咧啊，咁样嗰啲有 quota 噶嘛，咁你买嗰月饼咧，咁我觉得我系觉得信唔过，即系。你如果你系去啲超级市场，稍微大间少少嘅，都已经信得过噶啦，嗰啲月饼。 其实你有啲咩万象城下边咩，有啲咩大酬宾嗰啲咧，嗰扎都 OK 嘅。其实讲开讲话就话唔食月饼都。都试过广州酒家出嗰啲即係好传统嗰扎呢 嗰啲都 嗰个係 OK 过你 OK 过你奇话㗎。係 咩 係呀即係最近呢几年因为佢哋对即係佢月饼嚟讲呢其实个月饼个发源其实就係广东省广州香港㗎嘛。所以佢哋其实广州酒家出返呢啲月即係其实出咗多年嗰多十年㗎啦。即係你而家出返呢啲月饼呢其实係某程度上係一种保育嚟㗎嘛。 即係你讲我讲唔知点解。太多人係 咁。插啦 下次插㗎啦。即係我会觉得呢即係而家嗰个大陆嗰个卫生嗰度做得好啲。而且你有啲咩问题呢佢哋係好即时跟进。咁呢而家呢我係觉得呢上海啊广州啊甚至广州甚至深圳呢你只要去一啲比较大间啲嘅铺头呢佢个月饼都唔会太差㗎啦已经唔会俾啲上年嘅莲蓉啊咁样㗎啦啊到时 候。我就咁样睇法我就觉得就係包装就靓咗囉但你要我食呢我就始终有啲戒心囉。 我就正就想话呢嗱你记唔记得几年前呢即係啲香港嗰啲 月饼发毛嗰啲㗎嘛。 唔係几年前咋即係唔好话即係唔係话月饼发毛即係话呢啲友即係香港啲人就话死啦香港啲经济咁差啲友即係上晒去买月饼唔掂。跟住冇幾耐呢就爆咗出嚟就話嘩乜原來啲大陸月餅咁大鑊㗎。咁跟住呢啲月餅即係香港嗰啲月餅就話標榜呢就話呢香港製造。咁搞到呢而家就香港啲月餅好吃香咁有啲即係我記得好似舊年都話有啲大陸人呢都落嚟買月餅。 其實呢講開講話有個網友講得好啱喎佢話有一隻嚟香港即係有一隻大乜嗰隻月餅呢即係冰皮月餅呢 大班 月餅呢內地人就好鍾意買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因為。 就話 Barry 講嘅。 Barry 講 嘅。咁我想問個網友咁大陸冇呢類似冰皮嘅月餅咁係得大班先有嘅咩 因為大班係最因為大班係第一個嘛。 係啊。 佢要食返佢第一個嘛。而家大陸有一啲冰皮咩攬人月餅潮州月餅都有好多㗎。 嗯。 但係如果食開冰皮嘅佢哋都認為你唔好講啦你唔好講啦香港都係鍾意買返大班好美心夠出冰皮月餅但仍然都買返大班即係佢因為佢第一個出係一個質量嘅保證喺度。 咁有好多 ICQ 我哋讀緊啲先啊因為剛平咁我哋講嘅時候都好多 ICQ 過嚟啦。咁就 Barrett 話啦佢就話放七日但係放之前呢嗰個星期日呢就要翻足七日嘅啱㗎呢個冇錯啦。咁第二樣呢就 Barrett 就話啦中秋節玩嘢咗呢第二日呢就都可以瞓下佢哋大陸人呢就好羨慕我哋就譬如話清明節呢又係冇假放去拜山點搞咁冇錯啦因為即係呢啲咁嘅假期就冇假放 嘅。冇嘅。咁調返轉我一個香港人身份啦等我做買 video 就冇假放啦咁好多人都好羨慕呢一次嘅放七日啦一次放五日嘅講真。 我就麻麻地羨慕啦我兩種都放過其實我就覺得冇意思嘅。即係當然啦因為我係香港人我試過即係我喺上面放嘅時候呢我放足七日呢我話俾你聽到第三日呢我已經發覺我 已經 嘔臭 已經死咗。 即係成個人都會嘔發毛咁樣。 真係呢我 因為佢哋玩嘅我又唔鍾意玩嘅。咁所以就即係見仁見智啦呢樣嘢我覺得就都係攤開嚟放整體上係會好啲嘅。 即係我自己我真係想嗱，不過想好耐今年十一呢最多人去嘅地方呢我諗都係非北京莫屬嘅。 係咁點解呢 奧運㗎嘛。 聽下年喎。 下年奧運啦而家成差唔多到因為其實 現在 差唔多已經因為其實而家北京呢咩水立方啊咩鳥巢啊或者其他嗰啲會館啊已經差唔多。 差唔多 咗。已經起好咁滯。 啊叮噹碼頭叮噹虎榮我覺得就上海 都起碼叫做睇叫睇特別想睇下呢啲嘢即係感受下即係奧運嘅嘅氣氛啦同埋最近有個鵝鳥蛋出咗嚟啦嗰個咩大劇院啦我覺得好核突嘅我真係。 係。 即係你睇到佢就 好似好標榜呢佢個建築設計，即係 其實佢就 好話即係個設計好先好前衛。 其實佢就想攞呢，其實佢係用返呢呢個法嗰時嗰、那個法國嗰叫咩宮啊，羅浮宮嗰、個攞個三角形嘅概念，佢就想 羅曼 Foster 類似係啦，類似咁，即係攞個三角形嘅羅浮宮，就係三角形嘅 羅曼 Foster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個北京嗰、那個你知你好知隔離人民大會堂毛主席嘅殿堂係一個建築群嚟㗎嘛， 係冇錯， 仲有個大圖書館天安門嗰邊，你整嚿咁嘅嘢落去， 哇！ 你整嚿咁嘅嘢落去，喂，仲有啊，話聲你聽喎，冬天落雪嘅喎。含上面玻璃嚟嘅，我谂下，我真系谂下唔知冬天嘅时候一落大雪嗰时一揼落嚟就真系唔知点算啦。 唔系咁十一就好多人北京同上海都会多人去。 喂，翻到嚟喎，真系犀利啊！ 咁啊，牛哥系， 我都想讲翻十一咧长假期嘅，讲真咧，呢个 topic 嚟噶，好过越餐越远啊，大佬。你又翻到嚟，我都翻到嚟， 翻到， 两个身受系差啲嘅， 系 即系。我自己咧都有啲朋友咧系国内人嚟噶啦，咁样大陆出世噶啦。咁佢哋做嗰啲文職嘅呢，咁佢哋喺一個國內嘅長假期呢，佢哋係好識安排㗎喇，而家已經唔同我哋話佢當然有時覺得哎呀你又好啦，中秋又有放，一間清明又有放，但佢哋好而家好識利用佢哋嗰個嗰七日啊嗰五日啊咁樣。 例如點樣好 似例如佢哋係planning 晒去邊度玩啦、啊、有咩節目啦，譬如今日去你屋企，聽日去佢屋企，咁幾時出去買嘢啦，邊日明佢知道邊日，可能唔知佢好聰明嘅話，知啦。嗱呢幾日咧人會少啲嘅啦，喺個假期中間，可能第二日、第三日可能人會少啲嘅。嗱呢啲時間我哋買嘢咯。咁其實 plan 得好曬嘅， 唔係捉得到嘅。 啊，即係其實有路捉嘅， 有路捉嘅。有路捉， 如果你係 你講完先， 如果你係深圳人嘅話，即係你係國內出世嘅人咧，有係有路捉嘅。sorry 啊，咁如果係咁嘅話，長假期我哋香港人比較咁嘅長假期，假設我哋冇咗聖誕啊，冇咗。清明咁我哋都可以有一種咁嘅玩法㗎喎， 唔理俾我哋落去識 玩，我哋識玩㗎咗喎，所以我會講 就上海嘅人就好識分配 嘅， 佢識 plan 嘅，佢就即係我好多同事呢就係咁樣嘅，通常簡單嚟講呢就會係狂玩就會係頭三日嘅、 嗯 啊、第四日開始呢就開始係休息啊探頭啊咁樣囉。咁就有啲人就會係啊，如果佢係諗住去有心係即係買嘢啊行下街啊咁樣呢，佢就會 plan 喺第五六日嘅，因為嗰陣時候呢已經大家都 洗曬啲錢 啊。係真係好誇張，可以話俾你聽，即係我做過鬼屋嗰陣時呢、我試過喺春節嘅時候呢係好明顯呢，就喺頭三日呢啲人係真係狂洗嘅，因為你知道春節仲更加明顯，就係因為春節就有利是錢㗎喇。咁我做即係如果你 target 睇啲年輕人嗰啲嘅 customer 呢，咁變咗呢就頭三日係好明顯嗰啲友仔係狂洗錢嘅。咁但係到然之後到第四五六日呢就已經係借㗎喇。咁所以呢就佢哋就會好識攤頭囉。同埋我都想講開就講呢，就係而家就好得意㗎喎，譬如喺上海北京呢，其實呢就會多咗有啲幾騎呢㗎，即係譬如呢車站嗰啲呢，因為萬流會比較多啦，好多外省人啦喺嗰段時間，咁呢就有門生意呢就好得意㗎，即係呢幾年喺上海人唔係問路，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問路收錢，咁呢就喺報攤 係 好正 㗎。 咁呢我曾經見過喺上海火車站呢有啲報攤呢賣報紙嗰啲就寫住一個牌出嚟㗎，問路五毫咁樣㗎。咁有啲收五毫已經好俾面你㗎。咁就有啲呢就係點呢，就有啲呢就企喺度，即係企喺度打遊擊嗰啲喺車站周圍企嚟企嗰啲呢。咁佢就會撞正，譬如話見到阿牛你呢條萬毛真係問路啊，好。咁呢你一問嘅時候呢就咁，佢會同你講，你問嗰段路呢，佢就十蚊啦，十蚊俾我，跟住然之後問，譬如問邊個車站邊個帶你十蚊，咁跟住然之後呢就你去到，咁然之後佢就會帶你去個車站，帶完你個車站呢佢就會俾咗廿蚊佢，找返十蚊，冇得找啊，喂問路十蚊啊嘛，我帶你去又要收多十蚊㗎嘛，咁樣就好多呢啲奇離嘢，即係問路都要俾錢㗎，你知唔知大陸呢好笑。 即係大陸呢即係處處相機嚟 嘅。即係呢啲係香港人。 但係你話嗰啲個問路收錢嘅我都聽過，通常企喺啲火車站門口啦。 係。 喂 邊幾個火車站門口啊？ 咪啲大咪係每個城市。 其實每個城市都有。但係因為我喺深圳本身就唔見。 廣州深圳其實都會有㗎。 都會有 㗎。你會見到呢有陣時呢喺深圳呢就會見過有啲呢就寫住借絕問路。咁、 啊、 有三種㗎話俾你報攤呢就會係問路五號或者係借絕問路。 深圳 喎、 啊、 或者呢就係、是、廣州我見過。 廣州有。 廣州我見過。喺、 okay、 東站我見過。咁同埋有一隻呢就係呢問路唔該即係幫我買一份雜誌咁、哦、我就會幫我就會答你好好笑。 我都係講話嗰句處處處處機。 喂 有啲嘢講。 Fish in Mountain 嘅咁修正返我啦我就記錯咗咁佢就話羅浮宮嗰個金字塔呢係由華裔設計師貝律銘設計嘅而非羅文福塔。呢個係真嘅係我記錯咗。 中文大廈都係 ,ok。 做咗咩 ICQ? 睇先啦。 講住先。 咩、哦、價錢啊。 咩價錢啊喂。 香港買大班呢就14。 140幾。 140幾係。 深圳買190幾。喺大陸真係賺唔少。 唔係啊唔係解釋俾你聽啦。因為呢有應該係咁樣嘅。如果我冇理解錯誤呢、嗯、就係、是、呢因為香港嘅好多嘅產品呢入到去呢係當進口嘢㗎。進口嘢係要畀增值稅發票嗰、那個咁所以呢要畀增值稅。咁所以呢、那個價錢呢理所當然係應該貴 過 喺香港買的。 OK 呀、啊、但我想跟、嗯、問返阿傑斯一個問題。咁有冇水貨嘅嘢呢即係我 有乜冇水貨 咁會使咩到時買嗰時候使咩啲咩增值稅發票啊咁嘅嘢呢 唔係你水貨就當然唔使啦咁但係你要識渠道啦同埋睇你買乜嘢水貨啦咁、嗯、但係如果你正常你喺大百貨公司買嘅一般嘅所謂即係送禮嘅嘢啦例如化妝品啊、嗯、例如呢、這個即係總之係內佬嘢化妝品好貴咁嗰啲就會係基本上就會係貴過香港嘅。即係譬如話手機咪已經係一樣嘢點解大陸人成日托你會走嚟香港買手機呢其實因為佢喺嗰邊買呢基本上就而家嚟講一般就會貴大概三成到囉。 冇喎唔使呀。 其實越嚟越嗰個差距越嚟越拉得近嘅。但係增值稅就大概係 17% 到啦。咁但係總之你就走唔甩㗎啦因為你除咗增值稅佢哋仲要 mark up 啊呢樣嗰樣啊咁所以其實就嗰個價錢一定貴過 即係唔怪得呢大陸有咁多水貨嘅 大陸 過嚟啦。 其實係反 而大陸都係處處相機。 係。其實係有個問題想請教即係我都到而家都唔明白即係喺大陸咁耐。喂嗱你而家手提電話呢我真係喺大陸逆天都睇唔少嘅即係睇住產地。 是 在國內地方上海啊北京啊 something where, 是。 咁但係個價錢但係你寫明大陸做㗎啦已經係。 是。 但都係仲貴過你香港買嘅。 唔係你講咩品牌先首先就係、 是。嗰啲無記嗰啲囉。 唔係咁你所有我話俾你聽你所有 其實 任何品牌任何品牌大部分其實都係中國製造。嗯、但係你加咗個 brand name 上去同你冇個 brand name 呢就係兩回事。譬如話你而家喺大陸嘅時候見到電視賣廣告嗰啲大陸品牌嘅手機佢係平好多㗎嘛。 平 好多 function, 又話幾多百萬像全部都係講千幾蚊嘅問題其實就係因為佢冇嗰個 brand name 㗎嘛佢冇咗啲 R&D 嘅成本㗎嘛佢係抄人哋嘅科技跟住之後佢用。 唔係我意思係唔係 咁變咗咪會平。 唔係其實我意思係嗰個價錢即係就算你大陸做都好但個價錢都貴過你香港買 的。唔係呢個唔係首先呢個同抵唔喺大陸做係冇關係㗎。即係大部分而家嘅嘢都係喺大陸製造 嘅、啊。 問題係喂佢嗰個係諾基亞嘅品牌你做完出嚟因為點解你做生產呢你嗰件無論你係咩產品唔好講你係咪手機你做生產還生產。然之後你做完生產你又冇一個內銷權喺大陸去賣㗎。 係啦。 你又要出返口。 係 啦。然之後你再進口嘅時候嗰件嘢呢理論上就唔係界定你係一件咩大陸產品㗎啦係一件來佬貨嚟㗎嘛。即係譬如你而家買緊嘅 LV 袋 ,Burberry 嘅袋啊嗰啲嘢全部都係大陸 貨。即係正所謂 嘅口算內銷啦。甚至早年嗰啲 Nike 嘅波鞋呢啲人係咪炒到貴曬嗰啲都係大陸 貨。你再循返正常嘅途徑入大陸嘅時候你就要打關稅、哦、打成㗎喇嘛。 即係我可以糾正咁多位一個問題先阿虎榮嗰個問題我咪糾正你。大陸製造嘅大陸品牌嘅手機竟然係香港賣得平過大陸。信唔信呢因為我係見到呢香港係賣緊998同一部嘅賣緊千銀。你終於計埋嗰香港人民幣香港同人民幣嗰個價錢係跌升得好緊要喎。係。即係反而香港買一部大陸製造大陸品牌嘅手機香港係平好多添。 平好多添，而家 可能香港人咧系习惯咗咧，都系用一系咧就用韩国三星嘅 LG 啊，一系用 MOG 一系用 诺基， 诺基 啊，一系爱记 啊，一系用爱记， 呢啲系诺基啊， 咁、啊、你用惯嗰啲， 而家都而家就开始陆陆续续，其实好多即系开始有人都比以前多咗啦，系开始慢慢都有人接受大陆嘅品牌。其实佢又唔系好差，即系如果你要求唔系多，当然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影相咁样，像镜头可能冇咁靓啊之类。不过喂，我哋又炒开咗，炒得好远喎。 炒得好远喎，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又可以讲翻，继续讲翻。 系话嘢食都未，嘢食未讲。 嘢食嘢食谂下次啦， 下一次啦， 下踩一次啊。咁十一仲有咩讲咧？ 十一 假期放假， 假期放假。咁通常咧，嗱，我就系想问一样嘢啦。你作为厂啦，咁样开有厂啦。咁如果放一个长假期之后，咁你员工嘅咪又系？一鋸曬 假日 定呢、這個就呢、這個就頭痛啦。譬如好似今次其實就每一年我都有唔同嘅。我咧就如果喺廣州、上海咧，就會係比較啊，你就唔使講噶啦，好 official， 因為大城市就一定要跟足放七日咁滯嘅。咁但係譬如話，如果喺東莞咧，我哋喺東莞嗰啲咧，就因為東莞就比較咧就唔輕放足七日嘅。咁、我哋就通常咧，我哋就會安排啦。譬如話我，譬如舉個例，我今年咧，我啲員工咧，我就開始由中秋前，我已經開始安排就係、是，喂近嗰啲唔該你翻咗屋企放咗先，我唔會俾足七日佢，我可能就俾三四日佢嘅啫。 啊，補翻俾佢啦。 係， 傑斯仔打斷你話病。 係。 嗱，因為咧，我就記得咧，新年嗰陣時候咧，鏗鏘集咧就會曾經咧有一次訪問咧，我就訪問一個香港嘅廠家咧，就話咧，而家大陸嗰啲友咧最驚放假，放完假之後咧。就唔翻嚟噶啦， 系啊，呢、這個 好 呢、這個我未， 我就想問下你哋有冇遇過呢啲咁嘅問題，即係一啲友仔咧就係一放完假就唔翻嚟噶啦，跟住 有 成班即係做廠主嗰啲咧就頭都行埋啦，唔、 okay, okay, 知點算啦， 明白明白 ，OK， 我盡快講埋啦，即係講多幾句真係，呢就係、是、一定有呢啲情況嘅，特別其實係春節嘅時候就好多啦，因為冇你呢、這個係避免唔到嘅，咁但係我做 agent 嘅問題就唔會咁冇咁嚴重，做廠嘅就好大鑊，所以點亦都係正正係咁樣咧。廣東省譬如東莞嘅廠咧，有好多就會諗即千方百計就係唔俾佢哋翻去嘅，令我補錢俾佢哋，因為點解你一翻咗去咧？因為人嘅心態有都通常都係咁嘅，就係譬如話好多就會山長水遠翻咗去咧，佢就唔會再翻嚟，因為你知每一次翻去，喂好大鑊嘅，即係民工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坐飛機，即係譬如我舉個例俾你聽，譬如話有啲住喺貴州啊，住喺四川嗰啲咧，大 落車 三十幾個鐘頭，48個鐘頭以上啊！是坐嗰啲瞓喺度嘅車，即係你要佢再坐返一程嘅，喂大佬，即係換轉係你嘅時候你都會理解。咁變咗呢就係、是、好多時呢就會有好多廠呢就會係即係盡量就唔俾啲人返去囉。咁所以東莞就會有呢、這個因為山高皇帝遠，咁我哋就通常就安排啲人點樣放假，俾佢放少個七日，然之後就大家去排，就唔會喺十一嘅時候一齊放曬囉。 最後問你一句、這個、你、okay. 會唔會譬如佢七日假佢放四日會唔會補返個三日俾佢。 佢出声就会补俾佢，佢唔出声就睬佢都傻。即系我系无良雇主嚟噶，我今年我想话俾你听，我答埋你，我今日冇补到嘅。 OK， 好，节目时间， 下一次翻嚟。OK， 好，拜拜。